指点江山，光明顶。陶杰、刘西良、黄慧伦， 两位咁啊，请教下今日呢个南北韩啊呢铺嘢，六国大风尚啊，咁啊搞到今时今日呢个主角啊，自然系呢个金正日啊。呢条友好似吓都好有性格噶。 我邓你担心啊，其实 吓我个担咩心啊？ 因为金正日咧， 我赞噶，我偶像嚟噶。 除咗睇电影收藏30,000套 DVD、VCD 之外，最叻就系暗杀同绑架 咧。 唱衰北朝鲜，前小平有见啊！真系。 我头先话，我头先话有性格啊嘛。 你话人咩？请 你请嗱呢啲留翻你。 圣二世祖， 我冇话边个。陶杰 讲我冇讲过， 冇话 三八线见你喺度行嚟行去。 嗰呢啲 走去同丹顶学一齐啊！ 呢啲性格究竟点样戏剧性要？呢啲粗重嘢要你两个代劳啦。 细良最劲啦呢啲嘢。 嗱，我讲几样嘢几好笑嘅，我觉得嗱，佢系一个天才嘅科学家，亦都系一个生物学家，同埋一个天才嘅政治家。 嗱， 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北朝鲜咧，国内有一种叫做红色杂交嘅海棠，咁就叫做金正日之花， 好劲抽噶呢只嘢。 系啦，话明系杂交海棠，我就唔明点解用一种杂交海棠嚟做呢、這个。伟大金正日领袖嘅花咧，我奇怪嘅其实。 杂交先。 第二样嘢就系佢出生嗰阵时咧，仲力劲过岳飞嘅呢条友。就系佢喺度出生姓 名。听闻咋？听闻咋？ 呢个嗱一路都系北韩官方嘅讲法，系嘛？嗱，有人话佢咧其实唔系喺北韩境内边出生嘅，其实系喺西伯利亚，亦都有人话喺中国东北。咁但系咧，为咗要 有人话好似马英九咁啊，广华医院出世 咁犀利， 为咗要塑造呢个金正日啊，有一个好伟大嘅出生嘅背景咧，就喺呢个圣地白头山上边咧，就作个古仔。然后咧出生嗰时就满天彩霞，有个 喜鹊添啊， 喜鹊啊同人讲嘢啊， 仲有彩虹喺度。 系啦，就话佢出生嗰日啦，即系16日咧，就会有呢个统治世界嘅神托将军诞生。 哦， 厉唔厉害？ 厉害啊！出世嘅地方叫咩山啊？ 白头山啊， 咁你收尾就呢个似白头山，唔似似政治宣传白头片啊？ 唔系最好笑就系之后收尾咧，就要喺嗰度咧无端端咧就起咗间屋，嗰间屋咧就系之后起嘅，就是、为咗证明咧呢个伟大嘅金正日领袖咧就喺嗰度出世。咁佢嘅强项系咩咧？其实我谂大家如果70年代或者80年代都会记得嘅，其实有一单新闻几轰 喺香港， 其实 发生喺南区。 就是当时绑架这个 南韩演员， 这 个听清楚啊，听清楚，不是黑社会用语啊，中间多个字啊，叫催银鸡， 催银鸡， 催银鸡， 唔是催银鸡， 先我惠州口音， 因为港管局警告你 啊，系啊，出信啊，飞机又嚟啊， 唔系照顾翻啲新移民，系，咁就同埋呢个叫新上玉两公婆， 谢贤芝啊 嘛，啊，冇错啦， 最主要， 因为我而家用普通话， 金正日好中意睇戏嘅佢， 系啊， 咁咧佢就好迷恋呢个催银鸡，系啊，记住系催银鸡，讲多次，咁所以咧就。绑架咗佢，同埋新商 我系讲绑架嘅，系用 邀请 非常手段邀请佢翻去平壤。 咁嗰阵时我记得读香港报纸好好笑嘅，香港报纸嘅头条系咩咧？其实嗰阵时好有创意嘅，叫做催银鸡搵催银机， 系咩？ 就系当时报纸嘅头条。 哎，好嘢啊！嗰阵时啲叔父啊，未退休啊。标题真系冇得弹啊！ 嗱，佢就绑架新商玉，就拍咗8套戏嘅，其实。咁但系之后仲有一个仲好笑系咩咧？佢好鍾意哥斯拉嘅，原来金正日 唔讲你唔知㗎。 系啊，就系 破坏 呢个 破坏王，即系日本嗰只怪兽。 由儿童心理学角度呢，就是一个好有破坏性同埋好百厌细路仔啦。啊，如果唔系你唔鍾意哥斯，唔好话唔鍾意哥斯拉㗎。 鍾意毁灭地球喎，哥斯拉 喷火喎， 系咯， 喷火。 我自己本人好鍾意做导演嘅添。 系啊， 啊咁咧就。而家總之有呢個朝鮮半島嘅呢個金正日揸住個核彈，嗱呢個六方會談，你話邊邊啊最驚啊？ 最驚 日本喎， 我覺得日本啦。 我覺得嗱，日本咧係扮驚 嚇， 日本咧最好多謝。而家咧佢哋乘機修憲，準備建軍。啊！ 真为有呢个核危机， 系呢个名正言顺啦。佢真系嗰啲导弹啊，咩嗰啲核弹头，随时对正呢个东京，点搞啊？啊， 冇啊！但系日本， 日本啊，多谢呢个 今日朝日新聞的社论呢，他其实他说日本最关心呢，其实是拐了他那些绑架了他那些日本人。 这个小泉纯一郎去到呢， 他说原来很多日本人是被金正日绑架了的。 去到呢就公器私用，人家一个讲核弹呢，他就同 他就乘机拐自己的私货入去了，是 啊。就一博呢这个大选连任，中国代表他的收声都不肯，那么很难讲，民主国家人命关天。 我就觉得奇怪，那时候有一单新闻呢，金正日的仔啊，金正男用假护照去东京迪士尼 嘛买嘢喎。 如果日本情报好嘅话，捉咗金正男嘅话，咪同佢交换人质咯。 周身名牌嘅，仲系坚嘅。 哦，咁呢个世界咧，即系斯文人咧，同一啲江湖人士咧，唔应该同等见识嘅。 佢个样肥肥地，好似我哋啲政府啲人喎。系啊， 好似金正日个仔， 我觉得佢见啊。 啊，系啊，好肥肥地啊， 有啲似林瑞麟嘅真系。 系啊，正系 金正男 头发剪到好短 咁英伟。 非常非常有型啊，头发仲短过梁文道啊。 唔好话呢个半岛啊好远啊，其实好近啊咋。同香港有少少缘分啊。咁而家呢佢揸住个核弹就声称呢係话呢啊拥有核武器。咁呢呢个美国啊日本啊俄罗斯啊即刻嗱嗱声啊，即係呢啲好嘢啦。呢、這个叫做呢呢、這个叫烽火戏诸侯。一话自己有核弹呢，可以你五国啊乖乖地呢係埋嚟见我。啊！ 但谂翻转头几得意嘅，嗱，你喺部署宣称呢个北韩系邪恶轴心之前咧，系冇乜声气听到话呢个北韩系有核武器。 呢个唔声唔声吓你一惊啊嘛！ 咁然后宣布咗系邪恶轴心，跟住部署就话对呢个金正日感到护心啊，即系好 憎 恶，直情系憎恶。 喺 Bush at War 度写得好清楚， 写得好清楚噶。喺 Bush at War 嗰本书里边， 呢个世界必有话对人不。对事不对人、 啊。但自从布殊争佢之后呢，就开始北韩就话自己有核武啦。 玩嘢啦。 就对人不对事啦。 就开始又嚟啦，大家喺度玩 show hand 啦、其实。 要独立调查。 你可以争佢嘅人，但你唔可以争佢嗰支弹。 但其实而家我睇报纸外国嘅传媒一路呢，其实对啊金正日是不是真的拥有核武这个问题呢、大部分都是怀疑的、觉得他真的玩苏轻的、可能是反出来是耳仔底来的、 可能是研究紧尚未成功那只、亦可能是八万五式不知存在定不存在， 就这样自杀死人、 但是呢就你当他有先，反正犯倒沙蟹就是你信则有不信则无，牌面可能是二，可能亦是倾变了刚刚一对就拿你命， 咁样嚟话自己有呢个核武，佢倒沙蟹，其实佢目的都系要钱嘅啫。 系啊， 就系要经济援助。 咁但系其他各方面各有鬼胎嘛。美国佬咧就乘机咧就压大陆啊嘛。核弹，佢话呢坛嘢咧就系你寒战嗰阵时咧 遗留落嚟。 遗留咧，咁你而家话大国啊嘛， 美帝遗留落嚟。 啊，你廿一世纪中国的世纪嘛，唔该你同我搞掂佢，即系我同你考考个牌， 睇你搞唔搞得掂。 啊，呢、這个咧就是你嘅契仔。而家咧佢喺度白驗，我當啊，唔係當你係先。咁而家中國咧瓦仔食王， 你話係美國係屈呢個中國嘅，我覺得 係啊。你話係定唔係？你敢唔敢反面話唔係啊？敢唔敢當又唔係啊？ 邊個投資喺中國多？南韓定北韓咯？ 梗係南韓啦。 唔係咯，你睇南韓嗰啲大企業，三星、LG 全部 美國嘅資金咧，日本資金咧，日本有8000多间廠喺中國開緊生產線咧，請緊幾多廉價勞工。 同埋我哋睇新聞，好耐冇訪問過官式訪問過北京嘅喎，其實北韓。官员， 所以最惨就是中国一个 瓦子食黄连， 瓦子食黄连，你话要做阿头啊嘛，做认大哥啊嘛，都要同我搞掂先，搞唔掂啊！ 即系你 咁啊，你唔听佢讲噶， 吓仲话自己大佬， 唔系啊嘛，仲话你自己亚洲龙太。 上次听闻要夹啊呢个北朝鲜开呢个会议咧。中国静静鸡咧，将个输油管咧输去北韩嗰度删咗晒，一删到之后咧，连金正日都随时冇粮充，同埋咧就即刻要开会谈啦。 同埋咧，即系金正日个性格充满戏剧性咧，你唔好谂住佢揸个核弹咧，一定如果有嘅话，一定系逢日本同埋洛杉矶呢啲咧系冇性嘅。呢个睇50年共产历史咧，呢个兄弟抹面咧，一定系共产同 即系兄弟打交系最狠。 中国同阿尔巴尼亚、 越南 啊，社会主义。明德九成啦， 中国同苏联啦， 仲缅共啊，记唔记得 啊？中国缅甸嗰啲不计其数啊，嗰啲未计添啊，吓呢个咧，所以美国佬根本呢铺嘢就阴阴笑。布殊点解会同你落手打北韩咧？一定唔会，佢纵容你鬼打鬼，吓、 整个东北啊，立立乱咧，就美国佬愚人得嚟啊！美国佬因为根本睇死你耳仔底，第一佢唔信你有核弹，第二有净系有核弹啊，仲要计个长程导弹，你要个长程导弹孭个核弹。而有翻三四千英里嘅射， 飞到去， 飞到去， 最远就美国，系啊，关我鬼事啊！而家 要中啊， 啊，即系你而家你新田地街、庙街啊，呢班立立乱，我住渣甸山啫，啊，就算杀出嚟啊，仲要过海，啊， 过海仲要爬山， 系咯，啊，系你自己住大角咀嗰啲惊啫。 唔系，其实我觉得好简单嘅啫，六方会谈就系 show 嚟嘅啫，我觉得 梗系啊。 根本上大家坐喺个六角形台里面啊，冇一个系想谈得成嘅，其实系 唔系啊？中国 亦都系唔需要谈得成嘅。 中国咧就惊咧，如果河北韩一冧咧，吓、啊，即系俾美国佬癫起上嚟杀埋，或者南韩统一咧、嗯，就变咗咧美国势力杀到去鸭绿江， 又围到 嗰100万志愿军就白死， 已经 但系咧养住个金正日咧，又唔可以俾你养得太大， 得闲俾佢吠两句， 又唔可以俾你发育咧系太过完美。如果唔系咬翻转头，你变哥斯拉又咬翻转，所以其实最难就 是中。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系一只哥斯拉嗰阵时候，佢始终一日佢都系一只哥斯拉嚟， 都会喷火噶， 佢都系会喷火噶嘛，都系会踩冧啲楼噶嘛， 系啊， 都会卖武器俾亚。 咁啊，日本佬有自己条数，啱啦，就乘机咧就修宪，乘机派海建立海军，所以钓鱼台即刻嗱嗱声话收灯塔，呢啲唔系偶然啊，就系、是、朝鲜半岛度倾倾下有灵感啊。我修宪啊，我惊佢啊，即刻嗱嗱临啊，重新宣示钓鱼台系属于日本领土啦、 哦。日本的明灯啊， 同埋日本就你睇到大国外交同即系小国外交， 系 即系佢中间咧小船喺度抽水咧，就走去静静走去同人讲 呢 个 真系 人质问题咧，就真系睇到个国家嗰个嘅， 咁噶啦， 即系。睇唔過眼喎，我覺得有啲嘢， 仲要坐飛機日本買嘢啫。 國際政治其實都係黑社會嘅啫。 高瞻遠矚，笑傲天下。光明頂。 咁啊，劉西良啊，咁啊，外交學咧，其中有一門咧，有一科咧，就係其實外交咧唔係咁困難嘅學問，不過係個人領袖嘅心理學啫。嗱，呢鋪就係啦，呢鋪就係心理學外交嚟，呢個叫個人性格，呢個咧全全啊，朝鮮半島點樣發展就係睇金正日一個人嘅行為。是否可以预测嘅啫？ 呢个人其实都好难预测噶，系咪先？ 你话佢系傻啊，定系精咧？咁 我觉得佢精嘅，其实 点解咧？ 嗱，你好简单，因为北韩喺成个美国反恐战开始之后咧， 嗯， 其实咧就开始越嚟越逼美国同佢谈判， 系 借呢个机会逼佢谈判。 嗯， 咁你北韩啊，你谂美国啊？伊拉克到而家都揾唔到大殺傷武器嘅，但係你諗下侯賽恩兩個仔已經香咗啦， 係啊， 咁唔驚嘅咩？ 金正話， 金正日唔驚咩？ 金正話我有， 佢話明自己核武喎，而家佢唔驚咩？佢會發展核武，退出核不擴散條約， 係啊， 係嘛？所以你話如果佢係 喐我啊， 佢而家就擺明就係同佢玩，大家玩 show hand， 起碼就威咗你啲鋪先啦。 因為金正日最識咧就係夾美國，記得佢當時夾呢個克林頓咧，就夾到佢呢個咧話：哎呀，我又唔知點啊！於是克林頓咧就搞到要俾經援啦、經濟援助啦，又呢又路咧夾咗美國佬上三半場。今次咧就布殊咧就以為邪惡逐心，玩一玩佢又夾下佢，點、知金正日咧就趁你反恐 踩落泥潭喎，我覺得 趁你反恐咧就搞到呢、這個。猛咁话自己有核武，搞到美国拗晒头，焗住依家咪一样要上谈判桌。金正日咧就好鬼醒目嘅，因为咧布殊就最戆居就系咧，布殊以为诶、你邪恶啊嘛，我唔俾经济援助你，你又点啦？咁点知北朝先突然间杀个核武出嚟，搞到布殊措手不及，又冇理由打佢噶，打佢又冇着数，系咪先？所以布 殊 惨 啊！你远又唔得，克林顿年代系怀柔政策嘅，其实系嘛？所以布殊上场之后就改变成个对北韩嘅政策，但系你睇到而家美国都系进退失据嘅。 嗰啲韩国佬咧系怪怪地嘅，我觉得佢啲性格咧好极端，即系喜怒哀乐咧系去到尽啊！你睇嗰啲韩片就知啦。 系啊，嗰啲特别啲三级片， 即系嗰啲文咧好犀利。三级片咧就零舍奇， 爱的捆绑 系啊，零舍奇呢个咧，鱼钩都出埋真系。 系啊，咁啊呢个啲文艺片啊特别煽情。 系啊，喊到肥啲肥嚟， 喊到肥啲肥嚟。 上次我见嗰啲 冯宝宝时代都冇咁劲， 一定有绝症啊！ 必定有三个男朋友。 鬼片咧，鬼片咧恐怖到你笑。呢个对波更加唔再讲啦，系嘛？ 对波似食咗药。 所以韩国佬其实咧，即系如果去过韩国都知啊，真系 一个好 极端性格， 系好极端性格，就系咗一样冇幽默感。韩国佬系唔识讲笑啊！我话日本仔冇幽默感，韩国佬仲硬邦邦过佢。 但如果硬邦邦，系咪容易捉摸咧？其实 就某啲程度嚟， 估到佢会点？其实 唔系嘅，呢个咧，啲美国佬出过一本咧，叫《国际谈判手册》。佢曾经咧将世界啊杀成200个国家嘅人啊分类啊。同挪威点谈判？同挪威人点谈判？同中国人点谈判？日本人点谈判？同韩国人点谈判咧？佢最不可捉摸。今日应承咗话黑，下昼即刻话要白；今日话东，听日即刻话西。 你话蚀，佢话高啊！ 系呢次你今日美国佬同北韩倾咧，就完全系即系领晒嘢嘅铺满，一下就反台起身。咁你以为佢抹面咧？又唔系喎。 跟住出个时间表， 原来佢反台睇下你反唔反、啊。见到你坐硬喺度咧，定定咁样样咧，煲口烟咧，佢又翻翻嚟喎，笑骑骑喎。 咁似呢个当年九五年中英谈判 一模一样啊！呢个咧咁样，呢个咧谈判嘅性格咧系有几种嘅，一种咧叫做呢个亚洲人系列，日本、韩国、中国喺谈判上某啲性质系相似；另一种咧共产系列， 共产系列 我睇过苏联、中国、北韩、越南都系。 古巴系咪？ 唔系一本， 一定系啊！ 书啊，就系讲呢个同中共谈判嘅，其实一个学者叫 Lucian Pai， 系 咁佢头先讲同阿陶杰讲差唔多嘅， 系啊， 佢会有啲好失常嘅人，失常嘅行为， 系啊，真系好周星驰嘅， 又硬又臭嘅咧，共干坐喺度同你谈判。但你唔知道个底线系喺边度嘅， 系啊。 然后到你所 offer 嘅嘢咧，去到佢嘅底线咧， 系啊， 佢就会突然间嘣一声 drop 咗你噶啦，跟住就搞掂噶啦。 系啊，真系所以其实咧，好。 但英国佬好似冇中招啊，系嘛？ 英国佬就从来冇，据我所知冇直接同韩国佬交手，系美国佬交手多。咁咧就呢个荷里活当年有套戏叫做《谍拍惊魂》，英文好出名，叫 Manchurian Candidate。叫满洲里的候选人，就是讲主角叫罗兰斯 亚，满洲里读博士， 就是讲个美军咧俾北韩咧俘虏咗佢咧，然后俾人洗脑，然后咧派佢翻去咧呢个美国做间谍，诶，好骑好骑嚟嘅呢套戏，但系咧当年咧系呢个叫悬疑片啊，同埋啲侦探片首选，五十年代黑白。咁仲有一套长寿剧就《风流军医俏护士》，就讲韩 呢个好耐啦，呢个 医院咁啊，嗰个 mood 咧就靓好多。不过咧，即系整个嚟讲咧，寒战带俾人嘅记忆咧，都唔系话咁开心噶啦。尤其老一辈，尤其如果你冇去过呢个三八线咧，嗱，你听下呢只歌，系一首好老牌嘅南韩嘅歌曲，叫做《二等兵的故事》。你听下佢嘅歌声同埋个音乐。你听佢嘅意境就好似企喺三八线嗰个非军事 区， 隔住一个一条呢个铁丝网，同埋望见一片绿叶，睇啊呢个荒凉嘅山岭， 咁有意境。 집도나와열차타고훈련소로가는날부모님께근절하고대문밖을나설때가슴속엔무엇인가아쉬움이남지만불안포기친구얼굴모든것이새롭다이제다시시작이다젊은날의생이여친구들아군대가면편지꼭해다오그대들과 즐거웠던 날들을 잊지 않게 열차 시간 다가올 때 두 손 잡던 뜨거움 기적 소리 멀어지면